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孙姐姐嘅《永远的微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咧，就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24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8月29，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0%嘅。 的魔力， 深情，情啊零啊零，情啊零啊零，情情多么的甜蜜。我的心滴吧滴吧滴，滴吧滴吧滴，好像分外的热烈。花儿在今夜送清香，只为爱情的魔力。但愿我们俩永相守，不分离，甜甜蜜蜜。不管海枯石烂，有一日天地都变异，也愿两颗心在一起，歌颂那爱情的魔力。 全冇任何嘅关系嘅人，但系你又可以同佢相识咗之后，又扑生扑命咁为佢，呢啲咪就系爱情的魔力咯。好，咁啊带嚟咧有姚莉姐姐嘅歌声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91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咁同时咧，热带风暴塔拉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咁样朝早出门口的时候就发现，哇，有一种秋风起咁嘅感觉啦。今朝真係觉得突然之间有一阵嘅凉风出现啦。所以大家呢起身记得呢披返件衫啦。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 是一件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是男人我都喜欢，不管求富和地。是男人我都抛弃，不怕你再有魔力。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回去。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回去。我要是爱上了你，你在我手里。 唔需要我介绍嘅一首歌啦，应该都听过啦啩。歌兰姐姐《卡门》。 一会儿他说真，一会儿 嗱，寻日咧喺节目里边咧就播咗佢个仔，即系杜德伟嘅歌啦。咁佢系边个？咪就系张露姐姐有呢、這个《我的娃娃》。继续，我相信呢首歌好多男人都好想要。 是繁华市场，到晚上变成了温柔乡。 温柔乡，温柔乡，温柔乡。 究竟哪里是温柔乡？灿烂的灯光叫人眼花缭乱，哪里去寻找那温柔乡？打个胜仗，找到她美丽的温柔乡。 温柔乡，温柔乡，温柔乡。 究竟哪里是温柔乡？灿烂的灯光叫人眼花缭乱，哪里去寻找了温柔乡？ 有呢一个静婷姐姐嘅温柔乡啊，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首歌冇理由唔识啦啩。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醉，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我就只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快靠近我，一同惦记新生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核武威胁任何人，但是警告西方国家切勿干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面临风险。里亚布科夫透过视像出席纪念古巴导弹危机60周年的会议上说，莫斯科注意到华盛顿对于俄方二月将威慑力量提高至到高度战备状态作出激烈反应。他强调，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要求明确写在俄罗斯军事学说中，当国家面临生存威胁时候才会动用核武自卫。他强烈呼吁美国避免发生导致俄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局势。一艘载有中国公民的渔船在柬埔寨海域沉没，至今有21人获救。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成立工作专班，赶赴事发地点协调救援工作。外交部在微信公众号说，事发在星期四，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有关司负责人紧急与柬埔寨驻华使馆联系，要求柬方尽最大努力全力搜救堕海人士，彻查事件原委。柬方说将全力做好搜救和调查处置工作，及时向中方通报进展。中国大使馆早前通报，船上载有41名中国公民，其中18人获救，其余23人堕海失踪。两名涉事柬埔寨籍船员被捕。根据获救的人员说，他们今个月11号在广州出发，抵达西哈努克港海域之后没几耐就遇险。日本下个月11号起放宽因防疫采取的边境管制措施，包括恢复免签证旅游及个人游，亦都计划取消目前每日50000入境人数的上限。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说，日本开关加上日元贬值，对业界而言是喜讯，相信10月下旬至到农历新年会是游日高峰，公司会因应当地政策陆续推出自由行套票。轩国全提到，目前各大航空公司每个星期只有2至3班机飞往东京和大阪，和疫情之前每日每间公司3至5班机相差甚远，机票亦都较疫情之前贵大约1倍。但据知有航空公司已经计划10月和11月分别恢复往冲绳和北海道的航线。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关注航空公司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急增的出境人流。他说目前各大航空公司都正加紧招聘人手恢复航班，但一般需时几个月才可以到位。第三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将在下个月5号早上举行，将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带领官员出席。立法会秘书处说，交流会将在当日早上10点至11点半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590点，跌4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3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43.35，瑞士法郎0.982，加元1.359，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086，欧元对美元0.969，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09美元，卖出1,645.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的一首歌呢？徐小凤主唱的《情比如诗》。 云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只赤片地，所见世事瞬息纷争，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了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福有愁没有欢畅，自望回头，冲破万重黑暗，远离风雨，脱离污秽，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 我哋有巨星，有我最喜欢同埋最好嘅朋友，有基哥李隆基带嚟嘅巨星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斯文台咧，啱啱系5:45咧，即系发出嘅最新的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咁啊，头先咧喺报呢个天气预报嘅时候都睇到啦，话喺即系有两个嘅台风，一个咧就喺菲律宾嗰边，一个咧就喺日本嗰边。咁啊，日本嗰边唔使理佢啦，咁远系嘛。咁啊，菲律宾嗰个咧，究竟会唔会影响香港呢？咁啊？咁啊，好似话星期二会近啲，咁近啲啊，代表几近咧？咁啊，就系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啊，希望唔好对香港有太大影响啦。咁啊，日本方面咧，咁啊，琴日咧就即系宣布咗0+3啦。咩叫0+3咧？就系大家都咩都唔理啦，净系个个拎起晒电话啦。咁然之后上网咧就话 book 机票啦 ，book 酒店啦，因为可以咧就系冲出香港翻嚟之后咧就唔需要即系隔离咁耐啊嘛。咁啊，即系系啦，有机会可以飞啦。咁但系咧都系嗰句啦，因为始终咧都系有风险嘅，飞嘅时候系咪咁啊？做足防御措施咁啊，飞都唔使担心啦。去到外地嘅时候，你唔好谂住外地系冇呢一个疫情，一样有咁啊。大家都系要小心保重啦。咁啊，当然啦，大家即系我咁耐咧，都梗系想飞下嘅。你问佩佩都好想噶，不过咧即系手头上都仲有啲工作，同埋唔舍得你哋啊嘛，系咪？继续带来这位朋友，我喜欢的其中一位偶像。 忆起那天，美梦曾经飘过，心里泛起灿烂颜色多。当初笑声再度扬起飘过。 邓凯琳嘅歌声，谱一首爱的歌。讲到陪大家长大的呢位都是咪呢？ 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点只是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常互勉。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呢首歌咧，我净系谂起一个广告嘅啫。我哋有欧瑞强嘅《相识在童年》。讲起童年嘅时候咧，咁啊有一套嘅日本嘅电视剧，我觉得好犀利啊！由细咧可以做到大嘅，同埋咧呢一种感觉咧，都系建立咗佩佩对人生嘅一种嘅价值。我哋要勤力、努力、向上。 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空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才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要靠一双手。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六啊，清晨爽利嚟到呢一个嘅时分咧，当然有佩佩啦，咁啊当然都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我哋一朝早咧就讲便便啊，咁但系咧即系便便真系可以令到大家知道自己系咪有出入平安噶嘛，系嘛？大家入 啱啊，咁咪朝早起身都系讲排便啦，系嘛？ 系啦，所以咧，我哋朝头早讲下，咁你就要注意下你嘅便便究竟有冇问题啦。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咧，即系究竟点样嘅形态嘅便便先叫为之好同埋唔好啦。咁喺结尾嘅时候咧就讲话，如果你三个月里边你便便嗰个嘅次数啊，或者佢嘅形态啊，有所特别改变的话，就可能特别要留意一下究竟是不是有大肠癌啦。讲起大肠癌，其实现在坊间都有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做这个政府的筛查，也是免费的，其实很容易都会抽出到一些可能本身有息肉的朋友，可以早一点预防到这个大肠癌的演变。咁但系讲起即系除咗大肠癌，除咗头先所讲嘅有吐泻或者即系淋啲啊或者硬啲呢啲之外，其实如果啲便便嘅颜色系咪都可以知道身体出现一啲唔同嘅状况咧？我记得你上集啊讲过咖喱咁嘅色咧，就应该系最为之啱噶啦。咁如果深色啲，会唔会都系有啲惊？会唔会就系我哋叫黑便便嘅时候就系最惊咧？ 是最惊的时候有几样嘢啦，就是黑色的大便，点为之黑色的大便呢？就是话是全黑啊，头发咁黑。 是。 同埋呢就是芝麻糊形。 咩叫芝麻糊形呢？ 即是便便呢就不是一个所谓条状的啦。 嗯。 就是黑色，你去排落去个即是马桶嗰度呢，佢成个马桶都是黑色嘅。 嗯。 咁佢是即是水质咁嘅。 嗯。 啊，叫芝麻糊形，全黑。咁呢个呢同埋仲有即係色香味啦，味啊。 好、臭嘅。 味呢 是臭味。 嗯。 啊，点解臭味呢？呢、這个就是我哋讲紧，即系大便咯。黑市医生成日都问噶啦，啊，你最近有冇咩诶肚痛啊？咩唔舒服个肚唔舒服都问，大便咩色啊？诶、嗯，冇黑市啊？咁乌黑市咧，其实就系指有冇所谓即系芝麻糊咁黑，同埋好似芝麻糊形态嘅啲所谓黑市、啊。咁、 嗯、 有啲朋友仔咧就唔系咁讲，就话、啊、我啲大便都黑死色啊，黑色噶啦。咁、 嗯、 就唔同噶咯、啊。即系话佢如果咧嗰啲大便黑啲色系、 嗯、 正常噶、啊 嗯， 因为你飲水唔係好夠啊， 嗯、 即係有嗰個便便留喺個即係大腸內啲咧，嗰啲大便會深色啲嘅喎，深色啲比較黑嘅喎，咁就係嗰啲，但係佢係仍然係一個硬嘅即係模式，即係話佢係條狀嘅形式嘅， 咁就唔使咁驚啦， 就唔使咁驚嘅。咁、 嗯、 同埋咧，有啲人咧可能食得多，即係一啲嘅有含鐵質嘅一啲麥粉啦、啊，定、嗯、可能豬紅啊、雞血啊嗰啲咁咧，咁、嗯。嗰啲都會，即係佢都剩翻有少少，即係嗰啲血嗰啲，即係血色素去到吸收剩翻落嚟喺個糞便嗰度就會變成黑色噶咯喎，即係有啲鐵質喺度嘛。咁多人有啲人啊食緊鐵丸咁，佢又會便便會黑色噶喎，所以又要食分。咁我好多時都要教啲屋企人或者病人咧，如果食緊鐵丸嗰時，你唔使驚。嗰啲便便咧係會黑色嘅，深黑色嘅。但系唔系黑到咁黑嘅，因为佢捞埋其他啲嘢。咁、如果嗰啲系胃出血嗰啲咧，因为佢嘅好多出血咧喺个肠里边咧系消化唔到嗰啲即系血啊，血变成黑色啊，咁、所以就一个所谓芝麻糊液色嘅一个所谓即系便便喺度咁啦。咁呢个系我哋最紧要嘅。咁所以当然大肠癌嗰啲咧就唔系。即系芝麻糊型嗰种啊，即系我哋即系如果系个便便系芝麻糊型又臭咧，系、通常我哋所上消化道嘅一啲出血啦，即系话可能系嗰个食道啦，可能个胃啦、十二指肠咧，咁即系嗰啲出咗嘅血咧，系要经过小肠，个小肠就会消化咗佢啦，消化咗佢就变成黑色。咁如果佢系大肠嘅出血咧，佢一般嚟讲咧。都唔系去好似柯克斯咁，而系有几个可能性。一咧就话佢嘅便便里边见到有啲捞咗啲血喺度。 我哋成日都讲话便便见到捞咗啲血喺度，可能系你痔疮发作嘅啫噃。 咁啊，痔疮出血同呢个便便有啲血就唔同嘅。所以如果便便有啲血咧，即系话你留意个大便里边咧，个大便里边喺嗰个完整嗰个条状大便里边咧，你哋成日见到喺个。便便里面有血咧， 哦，喺中间嘅位置都有， 系啦，一点点嘅血咧，咁、呢个咧就系、其实就系喺个肠里边，但系个肠里边流嗰啲系咧，其实就系嗰个粪便系经过个肠大肠，亦都经过大肠里边，如果系肿瘤嘅话咧，经过个肿瘤，经过肿瘤嘅时候， 揩到啲血啦， 系啦，佢肿瘤有少少个面系有少损啊，佢唔系大量出血，佢。行嗰阵时个肠喐嘅时候咧，佢挤咗啲血入去个粪便度啊，咁就会睇到个便便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红色嘅物质喺度咧，咁呢个特别留意啦。咁当然如果佢好多血，即系成个便便都系血，捞咗啲血咧，咁你就即系唔会走脱啦。咁你呢样嘢咧就知道，我要去检查。咁呢个好简单噶啦，呢个咧攞啲粪便去做引血，即系好似大肠筛查嘅话，咁所以啲人可唔可以五十岁以上啲见到咁。即刻去大腸篩查計劃交嗰個樣本去咧，咁你就可以驗得到之後咧，就會有埋包埋個大腸鏡嘅檢查。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需要知道。咁但係啲人問痔瘡啊，那痔瘡出血就少少唔同嘅咯。痔瘡出血咧，通常咧就係屙完大便出血嘅喎。因為當屙完大便之後咧，佢嗰個痔瘡嗰個損咗嘛。即系损咗之后，你系嗰、那个即系抹嘅肛门嘅时候，抹大便嘅时候咧，见到多血咧，咁就较为可能就系嗰个痔疮嘅出血。咁多人你痔疮出血以外，都可能会系所谓个直肠啦，即系喺个直肠都系个痔疮部分嚟噶嘛。咁啊，直肠里面肿瘤都系类似系即系痔疮出血咁，就系话即系大便完咗之后要有血噶。系啦。咁所以我哋要观察唔同嘅形式啦。咁都系我哋除咗屙血、黑大便之外，仲有啲情况咧，就系、有啲病人嚟睇医生就话： 我啲大便系冇色嘅喎。 吓、啊，会冇色嘅咩？ 系白色啊。 嗯，白色系咪都系有问题嘅、啊？因为正常应该系啡啡地色噶嘛，系嘛？ 系啊，正常啡啡地色，点解咧？就加埋我哋有啲胆汁啊、胆素咧，系、嗯、即系黄胆素去咗啲食物咧，佢就会变咗啲。即加啲咖啡色落去。 总之黄黄啡啡你就唔使惊啦，但系如果系白色咁又出现咩问题呢？ 白色咧就系我之前讲尿尿啊，尿尿就茶色， 嗯 啊，便便就变白色。 哦，即系都系个肝出现咗问题啦，系咪咁意思？ 系啦、嗯，即系通常呢个胆汁唔去到肠嗰度。 嗯， 咁啊便便咧就系白色嘅浅白色，咁呢个咧就系、是。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症状啦，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胆管闭塞啦、任何原因的胆管闭塞都可能即是令到那个胆汁落不到他肠那里呢，那就会有那些配合呢，他应该就是黄胆病的情况啦。 嗯，咁但系正常，如果即系见到啲白色嘅便便嘅时候，应该都伴随有啲痛楚啊，有其他嘅症状出嚟啦。如果肝系咪应该都会 唔系噶？ 有黄疸咁样，即系啲眼会黄色啊，啲身体会变咗黄色咁样噶。 系系啊，都会有黄，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黄嗰啲唔系好觉嘅，有啲人比较黑色嘅皮肤你唔觉佢黄。 嗯， 真系你唔觉亦都可能睇唔到黄眼咧，你唔识睇啊嘛，系咪？ 系系。 咁你除咗定系知道，咁如果小便茶色，咁好清楚。但系有啲可能纯粹发现系嗰个便便系变咗白啲色，好白啊。 嗯嗯。 冇黄咖啡色，咁呢个真系另一症状嚟嘅。咁、你原来呢排正常地你系黄咖啡色，你呢一排变咗便便系冇色。咁你真係要好小心㗎喇喎。 嗯，除咗你话呢个白色、黑色同埋有啲血嗰啲，大家都会好驚啦。細路仔呢会出现啲绿色嘅便便，咁大人会唔会都出现绿色嘅便便 㗎？机会都好細嘅，绿色嘅便便係唔係冇出现嘅，即係通常佢係嗰个可能佢行得快。 嗯。 条肠行得快。 嗯。 啊、即係你食咗好多即係纤维呀、蔬菜啊，條腸係喐得特別快嘅時候咧，其實佢唔經過嗰個消化發酵程序，即係話佢喐得快咗，喐得快咗去到大腸嗰度，都未大腸又喐得比較快，咁嗰啲菜嘅所謂即係葉綠素嗰啲咧，係未完全即係消化變咗顏色咧，咁就會綠色。咁多人咧就呢個係 B B 仔多啲啦 ，B B 仔條腸喐得快啲啊嘛，咁即係俾少少俾啲人俾菠菜啊，咁即係食咗會即變咗綠。 嗯，咁除咗头先即系所讲颜色之外咧，我记得头先啊梁医生亦都讲过咧，个味道都会好大嘅影响嘅。咁讲紧咁大便一定系臭噶啦，点样为之臭到大家要觉得要警觉？咦，好似有啲问题咁样咧？ 就系腥味啦。 嗯，腥系咪即系血腥味？ 血腥味。即系黑色嘅大便有血腥味，咁呢个咧就系一个问题。咁当然有啲人咧就系、是、另外有啲病，我哋除咗大肠，我哋都会有大肠有啲叫做即系泡泡症啊。 嗯， 即系大肠有泡啊。 系 大肠有啲泡泡咧，我哋做大肠镜见到有啲人咧就泡泡，嗰啲泡泡咧就会有啲即系残余物质，佢唔系次次排到出体外，咁啊积咗喺度咧。佢有輕度嘅發酵啊，成咧，咁佢嗰個臭味會重啲噶，啊，就呢啲咧就係一啲嘅，即係感染性嘅問題啦，亦都佢哋可能會肚屙緊要啲啦，因為嗰個喺個大腸嘅泡泡裏邊會即係多啲菌啊，嗰個菌嘅時候咧，佢有少輕微嘅感染咧，又會痛，同埋咧嗰啲便便可能會比較臭少少啦。 嗯，咁會唔會即係有時嘅便便唔臭，係咪即係代表健康咧？ 咁我哋就係啲食物嘅問題嚟㗎啦。其實我哋有啲時個食物，咁你食嘅食物裏面比較濃味呢， 哦，就會屙返啲濃味啲嘅便便啦。 會有有嘅。咁當然另外就係話你個腸道可能嗰、那個即係、就是、消化唔好啦。 嗯。 做嗰個氣啦，即係話阿蒙尼亞。 嗯。 咁就會臭味啦，即係放屁啦。 係。 咁呢個現代人就係話我哋食嗰啲肉類啊、蔬菜唔夠嘅，咁所以佢消化系統唔好嘅時候咧，咁大家聽過而家即係比較興食一啲益生菌啦，即係話我腸道裏邊食好多嘅嘢，我啲食物可能肉類好多有抗生素喺度嘅，養雞啊佢用抗生素，咁我其實

創造令人觸目的中國速度，新時代的人民海軍邁入三航母時代。一艘載有非法移民的船隻在敘利亞海域沉沒，衛生部長加巴什說死亡人數增至77人。加巴什說搜救工作仍在繼續，死亡人數可能還會增加。船隻星期四在西部沿海城市塔爾圖斯對開的海域沉沒，船上大部分是黎巴嫩人和敘利亞人。總部位於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說，沉沒船隻上搭載100人至150人，而船隻設計載客量只有30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一稍後和星期二有幾陣狂風驟雨。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4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放宽入境检疫限制为0+3，即是不用在指定酒店隔离，改为在家居或者自选酒店做三日的医学监测。如果没有确诊可以上工上学，但不可以去食肆堂食。另外亦都取消登机前核酸检测要求，改为提交24小时内的快速檢測陰性結果，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看回本港的疫情0+3